在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9 度，是有纪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温度。在下午4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但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6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94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3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53.4跌13.3，腾讯控股304.8跌2.2，阿里巴巴91.2升4，盈富基金19.97跌3仙，美团177.8跌2.1，京东集团233.4跌10蚊，比亚迪股份228蚊升6.4，友邦保险73.5跌1.25，中移动52蚊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8.8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97，瑞士法郎8.255，澳元5.413，加元6.05，新西兰元4.819，欧元7.9701。每百日元对港元5.5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4点，升72点。港金报161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95美元，卖出172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近住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住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灯位至到马会湾位嗰段咧就较为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正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港岛路面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嗰段咧，而家较为繁忙噶。九龙路面方面咧，窝打路道嘅九龙塘段咧就有少少挤塞啊。之前咧沿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段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而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街老街段咧都系慢车嘅。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芜湖街。旺角嘅灯打士街部分路段有啲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灯打士街近住花园街交界嘅慢线需要临时封闭。而九龙塘嘅北架山道部分路段就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北架山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嗰段咧，而家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由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

好深入， 好深入， 好深奥啊！ 真系好深入 ，both 都深啊！ 咁啊，探讨得啊，佢首歌得嚟咧，又探讨下，即系到底佢对于性感嘅定义系点啦？ 都几有趣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因为诶见得多咧，你比较熟络咗，我哋就可以即系倾得深入啲去呢啲咁样诶 话题， 呢个话题啦。 即系同埋你都知道佢个人唔系嗰啲表面啊嘛，即系佢唔会你问佢咩性感，佢就好表面话俾你听，我个躯壳咪就系性感，即系喺佢嘅心目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那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啦。 是啊，那就可以。 转头听啦，那但是见到呢今天呢波城呢就整个头湿晒这样，我们好热咩？啊，好热咧吓！ 咩热啊？ 好热咧， 好夸张啊！冇东京咁热咯，东京热。 我见你成头烟咁样啊嘛。 好多连环不幸事件近排发生嘅，我觉得已经告一段落咗噶啦。咁、因为即最近比较多嘅热追埋晒一齐要做啦，无论电台啊，定系出边嘅嘢啦咁。咁简单，譬如嗰啊话说就系寻日咁样，寻日唔系前日星期日，有一个船河嘅即 boat trip 打碟嘅， 系 跟住寻日日头， 我见好开心，我见到 你唔好将啲 我有睇， 你放啲喺我打碟度得唔得啊？ 我冇话啲乜嘢啊，我话你打碟出海打碟好开心啫嘛，我冇讲话嗰啲咩，唉算啦唔讲。 你就講 啦，我冇講啲，我話你出海打碟好開心啫嘛，你做乜咁緊張啫？ 我見到你個樣啊嘛，因為你嗰個樣好衰啊。 我見到好多朋友去嘛，我見到好多啊都 咩？ 好多男男女女咁樣啦，開心啦， 男女啦呢啲。咁所以星期日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啦。咁跟住尋日啊，朝早一早就要去做婚禮司儀咁樣。咁跟住就去到夜晚就打碟咁啦，你當。跟住個 schedule 係咁樣，呢個係前設嚟嘅。咁點解話連環不幸事件呢？就係即本身已經好多嘢要準備啦。咁去到星期日嘅朝早，本身啲好怕早起身嘅，即係你知出海一早要去㗎啦。 係。 咁跟住都冇事，我居然啊喺个闹钟响之前，我已经识醒啦。 嗱，呢个有个前设嘅，首先大家要知道咧，波城系一个唔系咁容易早，即系如果朝头早啊吓，佢唔系一个可以咁容易。 因为你约我凌晨六点钟嗰啲时间咧，我就唔瞓直接出嚟。 系啦，如果你约佢啱啱尴尬朝头早十点钟嗰啲咧，就会出事嘅机会咧比较大。 因为就算你通顶咧，去到太阳一出嚟九点几咧就见光死噶，就开始眼瞓噶啦。 系 即系你约我六点几嗰啲，我真系可以唔瞓。因为平时我瞓都系六点几啊，分分钟。 因为如果约你十点咧，你啱啱六点钟都唔知瞓好唔瞓好嘛，即系可能你瞓得一粒钟两粒钟咁样，又要起翻身，个人就仲攰啲咁样啊嘛。 系啦，咁所以就再好神奇地啊，识得自然醒啊，咁就去咗只个船航，打完碟咁嗰日完咗啦 ，OK 啦，咁翻到屋企就瞓觉，谂住瞓醒再准备埋第二日婚礼司仪稿嗰啲诸如此类，即个流程又再 run 一次啊，再记下稿啊咁样啦。跟住到我十一点零十二点瞓醒嘅时候，发现间屋停电， 哇！ 即系佢个停电后屘问到咩意思，系唔知条咸水喉穿咗漏水，跟住滴到唔知啲电线定乜鬼嘢，跟住跳咗。咁总之就成栋楼停电啦。 系 咁嗰下咧，我心里边系觉得我要走嘅，走嘅意思我唔可以留喺呢度，因为你唔知佢几时搞得掂啦。而我如果你停咗电，冇电，系咪水都好似冇啊？ 你系咪好需嗰一下系好需要用电嘅？ 因为我要继续准，我谂住瞓醒觉去做嘢，但系而家冇电冇水啊， 就乜都做唔到啦。 跟住我个人又怕热啦，咁所以夜晚即系好焗啦，间屋系咁出汗啦，咁于是乎就谂啊，不如冇计啦，搵酒店住啦， 系 住一晚。因为同埋呢个系 point one 呢一刻我要准备嘅嘢，同埋第二日朝早你唔知佢整好未啦。如果第二朝早因为要去做婚礼嘛，咁婚礼你就要 讲头讲命， 要换西装啦，又要整好个头，即系你要执正自己个样啊。咁如果你间屋停水停电，我做 你乜都做唔到啊，你洗唔到头啦， 系啊， 你遮唔到头啦， 跟住屋企整又出晒汗啦，跟住之后又舐咁 hea 啦咁。咁所以我就啊，有冇啲平平地嘅酒店嗱嗱声去揾啦。咁但系因为过咗十二点咧，其实好多嘅 凌晨啊， 凌晨啊，因为嗰下起咗身， 都几突然 啊，真系 谂住瞓醒觉，跟住先做嘢，今日做到三四点啦，咁咪再瞓咯。咁瞓醒咁样就已经，唉，点算咧？咁同埋好多订酒店嘅 app 咧，咁佢其实过咗十二点，佢就冇得订。 哦， 即可能有房，你可以即时入住， 但系佢揿唔到嗰一日， 因为佢跳咗下一日，佢就如果你 book 嘅话咧，就变咗系嗰一日嘅晏昼入住嗰只咯，唔系当刻嘅。 跟住你就要变朝头早就要 check out 咁样啦， 系啊， 就好唔抵啦。 唔系啊，系我做唔到用 app 去 book 酒店呢个行为添啊，系啊，因为你 app 嗰我去 book 两点钟，我过咗时系啊，咁跟住就打电话啦，逐家逐户打电话 book 酒店。你有几耐冇试过 book 酒店系打电话去 book？ 我真系冇啊！我第一喺香港都唔会点样 book 酒店 station 嗰啲。真係用電話呢樣嘢係好多年前會做嘅，即係就算係會做咧，都係以前揾嗰啲旅行社去搞咯，我都唔會自己搞 喎。你仲要即時有喎、 啊？一係你就自己行，直接行去嗰間酒店度問你今晚嗰度仲有冇房，我想借宿一宵啊咁樣。 係啊，你好少可無端端咁趕頭咁樣，突然之間要揾個地方住啊。 係， 咁啊打電話咯，跟住你要知道啱啱禮拜日嗰一晚係咩日子啊？嗰一日系中秋节翌日，系一个中秋长假期啊，所以我打咗好多酒店，全部都敷晒。我话有冇咁敷啊？本身我仲谂紧今日星期日，听日星期一，大家应该要翻工啊。跟住后屘打极都话哦，唔好意思啊，敷晒啦，唔好意思啊，敷晒啦咁。跟住有一间咧， 绝望啊！ 都话1500一晚咯，咁我真系住唔起嘅大佬，我谂住几百蚊我都入 check 噶啦，几百蚊都 无啦啦要揞1500出嚟啫。 系啊，跟住我成跨区噶啦，已经要谂埋其他区噶啦。咁但系总之打到咁上下咧，都搞唔 放弃啦。 系啦，跟住屋企人就话，不如你有冇啲 friend 可以俾你借宿一宵啊？你咁需要，作为佢点醒咗我，系、啊。借宿一宵可以去 friend 嗰度，唔一定咩啫。虽然咁夜， 所以你明白朋友嘅重要性啦，就喺、 是、 呢一刻。 就喺屋企停电嘅时候，你就先醒起，原来我系有朋友。 原来我有朋友嘅。 咁我就揾咗一个就系将军澳嘅 friend， 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住嘅，搬咗出嚟。咁同埋佢系夜瞓底嘅。 哦 ，OK， 即系你哋嘅生活习惯系调节到啦。 同埋因为当我知道咗系听日原来红日，咁啊知道佢应该更加未瞓啦。 系。 咁我就 message 佢12:01就，喂，瞓咗未？屋企停电。可唔可以借 宿一宵？ 睇住啊咁。佢话我未翻屋企，我仲喺出边玩紧咁。 哇！ 我唔知佢玩咩啦，系啦，可能喺度散步啦，唔知佢啦。 行山可能夜观星象。 我应该等埋啲 friend， 可能系两三点先走、啊。你等唔等到啊？咁我咁啊，两三点，因为做成两个钟咧。 系咯，你十二点啫嘛嗰阵时。 两三钟真 系 好辛苦啊，好焗噶间屋同。 你真係完全冇諗過可能瞓幾粒鐘，跟然後晨早流流六點鐘或者七點鐘出去求其揾個 coffee shop 度準備埋你要用電腦做嘅嘢。 因為我相信唔到自己可以六點幾起身。 哦 ，OK， 得好，都係嘅，係嘅，啱嘅。 有時你知自己嘅習性啊。 你對自己嗰份唔信任係好正確啊。 同埋好有責任心啊。 係啊， 對自己嗰份唔信任。即系你有时做人咩啊？设计太有自信啊嘛，你以为自己得，最后你 其实最后唔得咁啊。 同埋你瞓唔到噶，你知道有啲嘢砸住喺度，你要处理咧，好难瞓 噶。你个人会辗转反侧。 系啊，咁跟住后屘我再揾下，咁我个 friend 话：好啦，你三点钟，如果你翻去嘅时候，我就再电联睇下咩环境啦。咁我就继续喺屋企，后屘等下，我都系跌埋心碎，逐个电话打去都唔系办法。即系全部都话冇房啊嘛，因为我都知应该好难揾噶啦。咁我就索性prep 住少少嘢先啦，出滴晒汗，我坐喺间房度。个人咧好平静， 系， 但系你即系每一下， 你有冇发现心静自然凉呢一句系假噶？ 假噶，真系假噶，即系 不过你都心唔静嘅嗰下。 嗰下其实我觉得算静嘅，好集中喺度听住啲录音，跟住喺度写翻份稿咁样系。其实个人系 calm 嘅，即系冇心跳加速，冇嗰种好紧张感冒嘅。但系真系热，其实你直情系嗰种系，你可以感觉到。嗰滴汗系由边度滴去边一度流落嚟， 喺条颈度流落去啊！ 系啊，即系嗰啲 meditation 嗰啲 friend 啊，你直情系会感受到你身边啲空气流动啊，然后你发现其实系冇嘢流动，所以就出汗咯。 夸张真系， 去到真系差唔多三点，我 friend 同我讲话：，喂，我走得啦。 嗯， 跟住我就摸黑咁样，我要执嘢，因为第二日你要做婚礼嘛，咁你着西装出去噶嘛，同埋夜晚又要打啲，又要拎多套衫啦。 哇！跟住你好忙碌啊，波哥。 跟住你摸黑佢啦，跟住你又要谂下，有冇执漏嘢？黑咪掹，黑咪掹啊！我觉得其实 人未必會驚黑啊，但係你喺嗰個咁樣嘅狀態，你要執嘢或者你要處理一啲平時生活上嘅嘢， 就有啲恐慌啦， 唔習慣啊，係、啊，你平時睇嘢係我一望就睇到咯， 係係。 但係當你原來哦，你熄曬燈黑咪咪， 你真係要叫咩叫摸黑，即係你要用隻手去揾咯啲嘢，係摸咯， 開電筒照咯。然后你当你执晒啲嘢喺张床度嘅时候，你会再照住其实我有冇执漏嘢，因为太黑你睇唔到嘛。 其实好惊噶，你平时咧咁多嘢，你都要特登整个 checklist 俾自己，跟住然后日光日白咁样对一次齐啦，咁样逐样 tick 咧。你咁黑，其实你真系好难对得齐噶。 系啊，你要对一次系真系要花功夫对一次嘅咁，执好晒咁啊，跟住就走啦，咁啊出去截车都截咗半个钟嘅叫车。因为长假期嗰啲时间，啲人应该系开始即系 晚日 翻去啦咁啊。咁跟住，終於半個鐘之後就俾我等到啦。咁啊，跟住就搭的士過去個 friend 屋企啦。咁去到佢屋企咯，你諗住故事完結未？我發現我拎漏咗件恤衫。 但我想問你幾時先發現先？你係一去到已經發現啦。 我去到發現嘅。咁但我冇理由遊翻屋企又咩啦？ 係因為你已經執好曬嘢啦嘛，冇理由咁傻豬噶嘛。 跟住我個 friend 咧，佢啲恤衫又唔啱我著啦 ，size 唔同啦，我哋兩個。於是乎我就諗緊第二招點算呢，上網 search，佢屋企樓下地鐵站上蓋嘅商場有 U 記嗰度應該買到喎，朝早開十點鐘， 好方便啦、 啊，方便。 你幾多點要出到去先？ 十點九要去到金鐘。 OK。 咁我預約九點鐘起身梳洗食埋個早餐，十點開鋪買完件衫就坐半個鐘地鐵過去。 但我想問咧，你其實冇件恤衫，當下你著啲咩衫出去啊？ 唔係，因為我要著出街衫啊。 哦，我以為你就咁著住件， 冇 著住件背心，或者著住件西裝，跟住入邊冇打底， 好辛苦噶，唔得噶。 樽咁样行出去， 我系力樽咁嘅身形，我得啫。跟住我就决定第二日就瞓醒觉，然后就食完早餐就去买件衫啦。咁跟住去到食紧早餐嘅时候，应该差唔多十点钟，突然之间出几条筋，再 check 下啊，嗰、那个酒店唔系酒店，嗰、那个铺头有啲咩牌，即系有啲咩系列嘅衫，有冇恤衫，想睇定去到悭时间啦。跟住同埋睇下系咪真系十点钟开啦。跟住一睇。原来佢十一点先开， 哇！ 十一点先开， 迟晒到咯。 嗰阵时我十点钟食完早餐，谂住掹噶啦。 吓， 我得翻九个字，我要去到金钟。于是乎，我冇办法，我打电话翻屋企，有冇人醒咗？然后我飞的翻屋企攞衫，然后再连同一车去金钟。 你呢个连环不幸事件咧，都我觉得咁样啦，一半半啦，公平讲，一半系你自己造成嘅， 系有嘅。 最大嘅不幸都系你屋企停电啫，其他嘢都系你自己执漏。 同埋最大不幸系撞正咩咯？撞正长假期咯， 系 又撞正多嘢做咯。如果唔系，有乜所谓啫？唔使拎咁多嘢，又唔使做嘢，咁咪几好咯。 我人生就系有一啲咁样嘅时刻噶啦， 好攰啊！我个人，我人生好攰啊！ 咁啊，唔知大家最近呢个长假期有冇阿波成咁惹气啦 吓？ 希望大家都冇啦，过得开开心心啦。 我觉得今日要听翻首歌嚟慰藉翻自己嘅，希望都慰藉到。如果你同我一样都有一啲连环不幸嘅事件喺你身上发生，听呢只歌会令你释怀啲啊！ 出力，冲至尽夜。The truth is， 人快乐。

深渊中的呼救，唯靠你为我解咒，怎么付出所有，而你也觉不够。心已破损，曾能于这秒祈求多一秒，仍能相拥纵难相恋。如发展到某天，盼见未能逆转，穷途也自选，谁错过蜜月。 跟刘晓颖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自欺》。其实以前我都有睇呢个 channel 嘅片咧，其中一样嘅亮点就系佢每一段片最尾咧都会有一首歌，而嗰啲歌咧好多一啲系可能原创嘅歌曲。嚟接住来呢首歌嘅朋友，当年咧亦都有为过呢个 channel 嘅片咧去创作过歌曲嘅。 爱的定理有种难于的千疮百孔。但爱不定你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浮沉谁在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势先拒绝刺痛，说好不归档，如星光一眼可沉睡真更痛。 to be If this is over Don't forget me 听过由许东晴的新派台作品有他自己担任这个作曲编曲和监制部分的有他的新歌叫星光一眼可寻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你话过，在两边屏蔽才好多。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纷争的狂唱，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如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曾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佢名字系 Des 余宗尧，系今年嘅男新人。同样都系为自己歌曲创作嘅呢首新歌，都有份作曲嘅。歌名叫做《平衡线上》。 停一秒钟好吗？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真心士气，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骤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妈紧系女人，再狂饮就会呕。哈哈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云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摸摸，哦。 来听我哭好吗？Yeah, 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谂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营养瀑布灌入我个大脑，再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虚不受补。参透大师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医，不用治。朋友似分到机大过，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受阻线都解决 ，what's that？ 你嚟解住我走，夜可慰藉我的旧，太晕滚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back， 医翻好先再 sick， 继续追求每个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ack、huh?。吓，何以再为我，我冇饥饿，何以再劝慰我以罐头鸡汤 ？No， 停下秒钟好吗？无法共你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 是 CY 啊， 停七秒钟好吗？ 有个第首派台歌叫《罐头汤》，就话俾你听，唔要做罐头一样倒冇出嚟嘅人，要有自己嘅谂法。特别系喺做呢一个行头，做一个公众人物咧，就有机会接收四方八面嘅意见嘅。 我的妄想，你的好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妄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洞察到了。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声音撮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他投资，最短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手，尽心恶弟子，这过程攻击者，而每次算自想努力改掉签，让我心前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个言出到是会再上市，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痛失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點解可以是最美，試試放鬆行事，輕鬆的態度，但我未會習慣它投資，不可改變壞事情，少少可節止，而但方便至少為個富士士，接通我嗎？信息夠嗎？我精神充斥過他，我的夢想你知道嗎？火星唱歌感染他，別靜默起身尖叫，用盡力苦苦請叫叫，總算計探索到了，從頭將新鮮感佔據你的視線，接觸我嗎？我不廢話，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妄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摇摇。 听过有 Gigi 严咏希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盐》啊。 3.14159265， 你喺度噏紧啲乜嘢啊？ 我背紧圆周率啊！ 哇，咁认真嘅你，早冲之上身啊！ 想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怎样计出新历法，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的同学声演刻苦求真的祖冲之。 先一夜六点钟新闻啊，回来会有我们今日访问的嘉宾张曼芝。 推动投放更多公帑在生物技术产业，鼓励美国生物技术生产和研究，以降低美国对国外的依赖，确保美国有能力将所有发明转化为产品。有分析认为，拜登是回应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挑战。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要求作相关提问的记者就具体问题向主管部门了解。发言人毛宁说，经济全球化是客观事实，亦都是历史潮流。中方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因为这样阻碍全球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9度，是有纪录以来九月份的最高温度。在下午四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但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个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石湖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不过暂时咧只系封慢线，所以车龙就消化咗啲啦，龙尾排到去风景豪苑。重复一次啦，就是、新田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之前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暂时只系封慢线，龙尾排到去风景豪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接近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介乎圣贤中学至到顺利村这一段比较车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是繁忙的，龙尾就排到去青山公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就是你之前在 IG Live 有同阿 Fish 即系讨论紧关于譬如女人味啊魅力呢一样嘢咧，咁我又觉得咦系、哦，即系天之国色，即系讲紧一个人嘅可能魅力啊外表等等，咦好啱数，因为我哋冇睇到个 IG Live， 我哋净系听闻过，咁就攞出嚟讲啦。 想同阿 Gigi 讨论一下，到底我哋呢个新世代，即系对于呢个魅力啊，对于你性感嘅定义啊，即系睇下你自己会点样睇。 是性感的定义、 啊、你觉得你看男仔和女仔你分别去看看会不会对你来说男仔和女仔、那个性感或者那个魅力的位置是会不同的先、 我觉得、性感不一定是外表的、性感可以是、讲、一个人的内涵同埋認真工作，同埋佢點樣對待佢嘅事業，或者係佢嘅價值觀，都可以係好性感嘅。即係咁就係睇下佢成個 vibe 咯。我覺得性感好似真係唔係齋樣， 嗯，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個樣都好性感，咁再加埋你本身個人好性感，咁就係終極性感。係。 内外都性感啊，因为 系啦系啦，咁但系系啦，所以咁样、其实性感分好多种嘅，我觉得。 如果先讲男士咧，即系你自己心目中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好或者呢个男人好 sexy， 有冇一啲嘅即系好特别嘅表征？因为譬如睇女仔咁为例，我男仔睇女仔有时会觉得啊，有啲人觉得哦个嘴唇好厚嘅，跟住或者嗰对眼系有啲叫所谓销魂。即系销魂嘅嘢，即系嗰种迷迷地嗰啲眼系有种性感喺里边，好似吸住咗你个人。 你个人好浅薄啊，波成。不过我同意， 系嘛？你咁话系啦，即系你去睇男仔为例啊，即系你会觉得， 或者可能举一个例子，对你嚟讲，现代你觉得一个好性感嘅男性，或者好有魅力嘅男性代表， 会系边一个咧？ 会系边一个？ 其实我觉得刘青云咯， 刘 青云，其实系有佢有一种好男人嘅感觉，即系。好好男人，然后但系其实佢又有一种性感嘅感觉，因为我觉得佢其实系有佢个 charm 喺度，咁然后佢亦都对佢嘅事业好有干劲，即系我觉得呢、这、一个即系如果你要我讲男仔嘅性感，我真系好喜欢一个男仔对佢嘅工作啦，或者对佢中意嘅嘢系有一种热诚咯。 嗱，嗰种好好先生嗰种我完全明白嘅，但系佢嗰种性感系在于佢，你系觉得佢对事业嗰种认真散发出嚟嘅一个气场， 系啦， 嗰种性感啦， 系啦，系啦，系啦。 你系几时开始觉得好睇得出呢一个位置咧？ 因为我觉得佢同佢老婆啦。首先佢好锡佢老婆，然后同埋睇佢做戏啦，咁然后亦都佢有一种好 humble 嘅感觉，即系我觉得佢个性格都性感咯，咁、样，咁即系刘青云系其中一个例子，但系如果你话外表性感嘅话，咁就系梁朝伟啦，咁、因为佢对眼啊嘛，其实金城武都系啦，咁即系。而家我哋呢个 trend 嘅，因为可能好多系朋友咧，突然间一下子讲唔到佢哋性感，但系咧， 系啊，太熟我都明嘅， 一 friend 咗就好难， 即系啲人哋话彭家斌好性感，我觉得唔都系太熟啊，冇嗰种感觉。 但系的而且确出边咧系 好 多人 话你性感， 都唔会认同我系性感。的而且 确， 我系好有自知之明嘅。 今日个头好性感 ，OK， 多谢，系为咗见你啊， 睇翻啦，朝到咁彭今日个头， 系啦，咁样样。 咁如果係外表上，咁梁朝偉一定係啦、哥哥啦，我覺得哥哥係好性感嘅， 係、 因為哥哥就係佢有一種 charm 喺入面，然後佢亦都有佢自身嘅一種表演嘅一個魅力啊，咁、就自發嘅佢呢一種就，我覺得有啲嘢就係天生咯，佢呢一種演員嘅性感係佢本身就存在嘅。 好多时候可能会是来自那份他那个从内里散发出来的信心。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都有即是叫做入了行一段时间啦即是都已经开始掌握到就是知道自己在舞台上哪一方面是 charm 的是好看的哪一个角度看下去是性感你自己开始掌握到这样东西没 有我觉得女人味嚟讲，我就觉得我好似未嘅，但系 未有 系啦。咁可能即系啲 friend 会话吓，但系你已经杂志嗰啲点点点，可能都有见过你有女人味。咁但系可能 一真人見到咧，就可能就即刻冇咗啦。咁我都好想一路 keep 住啊，但可能我自己長期可能厭世咯，要不斷地出聲，可能就會多翻少少。但係我知道我 emo 係可以係一種性感嚟嘅，即係好似自己講完，我有少少頂唔順。 冇啊，自我了解，你要個自信先有嗰個性感啊。 但係即係例如我天之國色，我會 buy 咯，因為我覺得。嗯，咁 我食得起啊！ 我食得起，系自信，因为即系咁 emo 嘅话，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一个人病埋一边嘅话，都可以喺，即系唔知咧，系咯。 但你睇女士咧，即系头先讲咗男明星等等，有一啲嘅对象，你觉得系性感啊？女士方面有冇边啲你都觉得系 sexy 嘅感觉咧？有魅力好 charm 嘅。 我突然间谂起钟楚红添，系啦，咁。佢就係好正面佢個 feel， 但係佢又好性感喎。係咁樣，咁然後王菲都有啦。咁佢嗰個性感係嚟自於佢個性格啊，我覺得，即係佢好似好超好隨性，然後又好直咁樣。咁我就覺得佢都有佢性感嘅一面啦。咁樣，咁然後重慶森林咧，同嗰個空姐叫咩咧？係啦，即係嗰個都好性感啊！嗰、那個係啦，因為佢哋有場情慾嘅戲啊嘛，咁樣咯。 咁但係即係喺女性方面，你就會比較多就係著重睇佢嗰個可能衣著打扮嗰個外表，定還是佢內裏嘅氣場都有一啲特質係會令你覺得啊，佢行出嚟就好似好性感、好 sexy 喎，好有魅力喎。 我個人 buy 內在，多過外在，即係。不論男女都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即係畢竟樣呢一樣嘢會隨住日子老去，咁但係你個人嘅魅力同埋性格咧就係不能夠摧毀嘅，咁所以就我會 buy 係佢本身個性格好性感。 咁我就除咗樣之外，有陣時可能係一啲叫做肢體語言啊，或者一啲動作等等，可能佢。做出嚟，即係佢個樣子有時喺可能男仔角度，佢唔係一個靚女啦，叫做，但可能佢嘅行為，即係佢嗰啲動作或者舞台上嘅演出，有一種 sexy 喺裏邊噶嘛？呢一樣嘢你又覺得係咪咧？ 係啊係啊，咁有啲即係例如 dancer 或者係有啲人本身佢嗰個走路行路嘅姿勢啦，或者佢可能嗰啲肉。即係佢嗰啲舉手投足啊，咁其實都可以係一種性感嘅，咁就見仁見智。不過呢啲就係啦。 咁但係喺過往日子真實狀況，你自己有冇都揣摩過呢一樣嘢咧？即係想嘗試揾自己呢一個魅力嘅，或者女人味嘅呢一點。 有，因為之前我做過呢、這、一個舞台劇咧，其實係要係喺台上面有類似好親密嘅 scenes 嘅。咁然後係講真係講 sex 嘅嗰段先，咁但係我哋當然唔喺舞台上咁樣啦，咁我哋就係直情係用形體去表達嘅啫。咁但係我嘅對白啦，我同佢嘅內心戲啦，因為我又同佢要經歷一段關係嘅喺個舞台劇入面，咁對白上面嘅拿捏其實都要捉到嗰種性感，因為都要講出嚟咯。咁同埋。佢係由即係佢係講一個廿幾歲嘅女仔同一個類似四十幾歲嘅阿叔咁樣一齊嘅，咁然後咁就喺柏林度邂逅咁樣，咁然後就講緊呢一段關係，咁所以當中就有情慾啦，有分手啦，有咩啦，咁而都要拿捏到本身呢個角色嘅性感嘅位咯，咁同埋因為真係要喺舞台上做嗰啲形體咧，咁你都真係要去揾嗰個感覺咁樣，咁所以嗰陣時都有花一啲時間去揣摩呢一個 texture 嘅咁樣，拍照都有，即係你話啊，點解有啲 friend 話我影相可能會有，係因為咁我都有真係去 落個苦功去研究， 去可能。知道要點樣呈現，應該講，即係知道哦，咁樣影可能 OK 喎，咁樣咯，即係有呢一啲咯。 咁揾到點樣呈現就會有呢種效果㗎？ 教下阿波成啊，佢完全係影相搞唔掂嗰啲嚟 嘅。我諗係個狀態咯，即係。 即係我笑，我肯定我冇先啦。 嗯， 即係咪有啲人笑係會有噶嘛？哇，黐線，好性感，好 Q， 好靚啊！咁但係我就覺得我笑就 break 曬咯。 嗯， 所以咧我就會第一下一定係揀唔笑先。 係， 咁跟住再慢慢可能去 get in 嗰個 mood 去。影咯，系、啊， 完全同意啊！因为我见过波成影相咧，佢一笑就好似个傻仔咁样嘅， 何以傻咧？仲、啊、有一啲猥琐添。 不过佢唔笑都好似个傻仔， 系唔同， 所以系难 唔同类型嘅傻仔， 所以系难搞啲嘅。 但系因为头先都讲到，可能之前你个经验里边会有一啲叫做个剧就有啲情欲嘅嘢啦。咁有阵时真系讲到性感，可能会联想到就系一个 term 叫 sex appeal 呢样嘢。你自己又点睇呢？即系呢一个字咧？ 我想问你哋觉得我有冇啊？即系喺呢度问。 冇啊，好直接噶，你直接问我直接，系啊，冇噶，冇噶。 你觉得佢冇咩话？ 冇 sex appeal 咯 ，sex appeal 呢样嘢咯，冇啊。因为佢俾我嘅感觉系一个好似妹妹咁样。 第一次试喺体验到喺开麦嘅情况底下，俾个嘉宾问翻。 佢直接话直接答我冇噶，因为我解释到系因为你俾我感觉好似一个妹妹，咁我对于年纪细过我嘅女仔系会少啲呢种感觉。我通常对于差唔多年纪或者大啲。有女人味嘅咧，我會係覺得有多啲嘅，所以我知點解我會 get 到。 我都覺得係同意，我都覺得冇嘅， 因為我結咗婚啦，所以 呢一條問題先。 因為冇嘅原因係因為咧，當你認識咗一個朋友，我會咁樣睇嘅，即係你認識咗一個朋友之後咧，你同佢傾過幾次偈之後，你會將佢擺入唔同嘅一個位置。 即係 friend zone 係嘛？ 唔係 friend zone， 即係 而家擺咗我係咩位置？ 係啊，我都想知。问得好喎，呢个我想知喎。 music friend 咁样咯，可能开 music 松啊嘛， 开 music 松咁样咯，系啦。即有啲嘢系你发现啊，你同呢个人倾偈咧，即系倾一啲可能系比较认真啲嘅嘢啊，或者一啲学术性啲嘅嘢啊，或者可能系一啲艺术啲嘅嘢，你系倾得到嘅。 系 咁，但系就会同sex appeal 嗰样嘢系好唔 好远啊？ 因为我 always 都觉得咧。兩樣嘢，我自己問題啫，我覺得兩樣嘢好難擺埋一齊嘅。 哦，同埋有距離咯，可能即一個對象，如果 sex appeal 的話，你可能你對佢了解唔係好全面，係好多自己嘅 fantasy 喺裏邊嘅，我覺得會係。 因為你認識咗一個人耐咗之後咧，你總會察覺到嗰個人一啲細眉細眼嘅性格咧，係會破壞咗嗰個所謂叫做 sex appeal 嘅東西噶嘛。 因為裏面充滿住幻想嘅本身係。 係。 係啊。我两个好似互相有扯猫尾嘅一种感觉。 唔系，我真系俾佢问翻起，我冇谂到佢会咁样问我啊！我冇谂过会答个咁嘅问题。 但系你会咁样问，系咪因为你自己都有好奇过自己有冇呢样嘢咧？其实 系都有嘅，都有嘅。 嗯， 咁咯。 咁你自己的答案系咩咧？ 我觉得我明白你哋，我明白你哋点解觉得冇。我亦都冇觉得，即系我冇一个实质嘅答案，我觉得自己有冇，但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有咁咯。咁因为咁我自己知道我，例如可能即系我自己真正性格或者点样咧，咁我觉得可以有咯，可以有，可以有冇咯，即系好。即係好客觀、好理性嘅，即係大家係可以有唔同 comment 嘅。 咁問嗰啲朋友其他朋友點樣答你呢個問題 咧？好似有討論過，有啲人覺得有嘅，有啲人都覺得冇，係啦。 同埋我覺得都其實呢樣嘢係幾睇對象嘅，因為你同唔同嘅人相處嘅方式會係唔同噶嘛。咁每次 Gigi 上嚟就係好明顯，我哋就係一個即係吹水毛啦，即係大家傾下偈 啦，同埋我哋係講人生道理啦， 係啦，開心啊咁樣嗰種，即係你唔會一嚟就好似好 proper 咁樣坐低啊，燭光晚餐喺度，跟住大家喺度你來我往咁，冇呢一種。 即係我唔介意咁樣做訪問， 諗我都覺得開心。 但係你幾時有即係開始會 aware 呢一樣嘢？即係呢個問題都會問自己啊，我有冇咧咁？ 我唔係成日 aware， 因為我就冇乜理我自己有冇，反而。我真的很 focus 我音乐创作，我就 sex appeal 应该摆在人生的自然而成咯，自然而成咯。我觉得佢即系可能佢随住我年龄、我的经历，咁可能会多啲啩，咁样咯。 有冇谂过？但系呢一样嘢，如果有一日假设我得到咗嘅话，其实佢可以系音乐里面一种表达。 可以，虽然我首歌其实系都有想讲嘅呢个 sex appeal 呢样嘢，即系佢入面要有啦。咁但系。我的處理都不是那些怎麼說好誘惑那種，那我那個我選的那個就算是要 sex appeal 的方向都是很濕套的。 嗯。

我哋松音乐咧，继续有张曼芝喺度啦。咁啊，头先都即系讲完呢、這个哇好赤裸嘅问题之后啊，亦都听到落去呢一首你嘅新歌，关于前面都系里边有一啲嘅想象，我都系觉得即系个想象空间会令到大家可以好多代入喺里边啊。咁啊，一开始黄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然后交俾你做揭晓嘅。 系咁啊，头先波成讲得有一样好好就系、是、关于呢首歌，我觉得有一个好好嘅想象空间，即系讲紧嗰个想象空间唔系一啲好露骨嘅画面，而系喺个音乐上边点样带一个想象空间，就是我察觉到今次 Gigi 呢一首歌是有同以往一个不同的位置去用了很多真乐器。他那种真乐器的运用呢，你会发现尤其去到尾段呢，有一段 strings 的，有一段小提琴拉的。我觉得呢好像是仿佛听到他那个位置，你会觉得前面一路听着一些很 sweet 的画面嘛，告诉你啊，好好亲密的，有一种 bedroom pop 那种、在你耳仔边在那里很无味地唱歌，唱到他最后那段的小提琴是突然将你拉整个人拉回走这个空间，拉回出来这个幻想当中。那我觉得、其中一个今次在这个乐器上面的运用，就是想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给大家。 我想估咧系同阿斌 exactly 调翻转，即系都大家应该都听得出，就系呢首歌即系前半同后半系好分野啦。我觉得反而前面嗰种迷糊系好似两个人咧好仲暧昧紧，大家唔知道 take 唔 take action。反而嗰啲 strings 咧就系用一种音乐去表达紧嗰种浪漫咯，即系嗰啲小提琴一拉起上嚟就好似做紧嘢啦，即系有 action 啦，两个人再行近一步啦。即系我反而同佢谂嘅系调翻转咯。 我就系一个从幻想拉翻出嚟，现实原来冇呢件事嘅。你就觉得系、原来系嗰、那个小提琴就系进行紧嗰个过程啦。 未必一定要进行紧个过程嘅，但系嗰个位系比较亲密，即系小提琴系好浪漫咯，落得我觉得系咁样，系越嚟越近嘅，反而系系啦，两个嘅估法啦，关于呢首歌 只能活一个啊，我哋。 咁就解答啦。咁其实呢波星嗰个啱啲，咁但我又觉得斌神嗰个冇问题，因为其实听歌从来都系即系都系个人读解嚟嘅，我觉得。咁我就系想做到首歌咁，而我听到你哋嘅读解就知成功咗，系、因为斌神佢有可以系 FF 嘅，其实呢一首歌，即系佢可以系我好中意一个女仔，我咁样谂。然后啊，可能小提琴嘅时候啊，可能个幻想放到最大，突然间拉翻你去现实。咁但系我写呢个就系、其实系层层递进嘅，即系我讲嗰个 have sex 嘅过程嘅，其实想讲。咁一开头系可能我想啫，我真系想咋、我谂咋，即系可能你当嗰个想可能系可以系一个 test 嘅过程，或者系啱啱了解嘅过程，但系慢慢地。咁都有啲比較激嘅歌詞啦，即係例如話脱下了防備，每秒有回味， 連接碰撞、 連接碰撞，其實都真係諗到我個頭係，即係咧好難諗啊！我發覺寫 have sex 嘅歌係唔容易的， 又要寫得唔好太露骨，要有種優雅喺裏面。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拿捏緊呢個位，咁所以你聽嗰、那個小提琴咧，其實都係嘅，呢、這個真樂器係推到一個高級。情欲位咁样。 咁其实以呢一个情欲嘅主题呢，我会形容为即之前一啲深夜状态嘅你，可能会一啲即諗下挂住一个对方又好啊，或者比较可能纯爱少少。今次呢一种都有咗纯爱里面，但係会去到咁 deep 或者咁赤裸一啲，又因为咩原因今次用呢个题材呢去到。 因为其实我觉得咁我深夜浪漫写咗啦，我 love law 写过啦，我黑眼圈又写过，瞓唔着都写过，即好多唔同嘅题材，衣帽嘅题材有写过，咁然后咁当然仲有好多题材未写啦，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啊，深夜浪漫之后，咁当然系一齐，咁但系我又觉得啊，直接去到最深入啦，咁样。咁就係啦，咁所以就冇，我仲未有一首真係講一齊嘅歌嘅，即係開心一齊咁樣未有。咁但係就直接去到一個最激嘅、前面嘅位啦。 係 啦， 直接入去中路啊，葉師傅。 係啦， 直接 skip 咗中間個步驟， 直接啦， 嚟啦。 同埋因為咧，深夜浪漫又喺張牀，咁一下跳到都其實係張牀，即係其實佢哋嗰個都係。其实都是有这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是就是深夜去深入咯。 是。咁在创作的时候，即是 demo 阶段，即是曲词的话是一起出现啦，即是有了一个 idea 之后这样啦，定话是即是那个 sequence 是怎样的？ 我想其实一开头就是、出现个曲先啦，出现个曲先，咁跟住之后就其实就有一段 chorus 先嘅，因为我觉得咁呢一个一定系得你同我啦，咁然后我就好朗朗上口地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咁样啦，咁就作咗呢一段先，咁跟住之后前面就开始加啦。咁然后就哼下哼下，咁就哼到成首 melody 出嚟。咁但系当然你话哼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啲字摄咗入去，即系例如话，两个情话绵绵，想与你缠绵，即系呢啲我都会觉得啊，咁用个绵字都几好，因为好黐住啊个 feel。咁样，咁就开始咁样慢慢 develop 啲歌词咯。咁其实都系唔想好直白嘅，即系我净系想咩就，即系唔会咁样写咯。咁就会系有一种都收结，有一种 shyness 喺度嘅，都咁样。 使唔使上网搜查如何优雅地形容翻文覆语状态的文字咁样？即系会唔会都要揾下一啲点样用字系精准一啲咁样？ 我不断写咯，即系我有一本作歌词嘅簿，咁就疯狂写唔同嘅字，即系我幻想到嘅，咁因为之前同牛包写歌就发掘咗个十分钟爆发啊嘛，我觉得真系好 work 咯，即系我觉得你哋都可以试下。咁佢就呢一招系超好，就系、虽然我计过无数个无数嘅时，但系我都会觉得佢就系有嗰种唔得，你就要写出嚟啊！即系佢系有呢一种咁样嘢， 始终有个限时喺度。 系啊，跟住令到我就系咁样谂啊。如果我系讲 have sex 嘅，我谂到咩呢？咩都可以嘅，即係可能包括詩詞歌賦畫，我諗過嘅歌詞，我諗到嘅形象，我全部爆發式咁寫，咁然後再睇下有咩可以擺入去咯。咁就呢一個過程其實都唔短嘅，其實都係啦。咁可能有時都會 search 下，即係可能喺網上面 search 啦。但係你會發覺其實有時 search 咧，反而仲吃力啊，因为你会觉得反而你随心咁样去谂到你要谂嘅嘢摆入去，可能易过你要喺网上面见到某啲嘢冲击到你再过滤咯。咁所以就变咗，我都真系直接地不断系咁自己当作文咁样系咁爆发咁写出嚟嘅。咁 可以幻想个空间咯，系咪？即系嗰个画面啊、味道啊、温度啊，各样嘢嗰种感官你代入咗，就可以有好多字可以写到出嚟。 系啊系啊，即系你会谂到可能食物啊咩都会谂到嘅。其实只要你好似温书进入咗一种忘我嘅状态嘅时候，就会咯。系啊， 虽然好多年都冇试过呢个温书忘我状态， 但 系冇试过咯。 喺呢十分钟入边，你今次即系喺短期爆发嘅时候，第一下其实系谂咗啲乜嘢出嚟先嘅？ 第一下一定系谂情感。 嗯， 因为你要咁样嘅时候，你第一下一定系呃唔到自己啦。即系我觉得男女都系，如果你好想嘅时候，你嘅心态咁系点样呢？咁就一定系按耐我心跳啦。之后就会写呢啲啦。咁然后亦都会觉得啊，其实如果好即系例如我会话漫游太空里面，即系如果去到一个状态嘅时候，可能都会咁样咯。即系就可能要搵呢啲字，即系太空啊、迷幻啊咁样咯。 哦，系 啦，系啦， 因为呢个都系我谂起咧，耶鲁嘅着物浸温泉咧，跟住又系唔知坐上我嘅太空船定咩嗰啲，又系， 系啊， 即系佢好似令你去咗一个九霄云外，系啊，我记得呢个就九霄云外嘅状态。 我又谂起 J B 嘅西游记添， 系， 咁啊，即系都会有呢一啲嘅感觉喺入边啦。 咁啊，词即系慢慢咁样入手啦。咁但系其实有冇发现可能写嗰个曲嘅时候一啲 chord 啊等等，点样样先至会有嗰种可能浪漫？或者甚至乎有啲 sex 喺里边咧，有冇发现？ 本身我就系用琴有弹过啲嘅，咁然后最后变咗 Eno 篇啦 ，Eno 个 chord 落得好靓，咁系佢即系可能佢本身有啲 jazz 底啊，咁所以佢就有一个琴嘅 loop 系好好听嘅，咁嘅佢落嘅 chord 都系其实唔多四五个，咁但系佢每一个拣嘅 chord 都 feel 到系用心嘅。咁然後嗰陣時作就，我覺得係 melody 咯，我係諗 melody 算幾快嘅。咁然後就聽個底 beat 嘅時候，我哼嘅嘢就係、是、可能我會哼好多次，不過好進入狀態嘅時候哼嗰個 version 咧就好多都用得咯。 系啦，咁都系攞嗰个 mood 嘅。我主要作 melody 就，我就唔系嗰种好科学，觉得啊咁样就会可能一定会好听啦。我就系可能跟住自己个 mood 进入去，然后再谂好多 melody 而。覺得佢中啦，咁我就攞咯。 咁寫一個即係有個 demo 等等之後，咁啊即係再揾啊一丁，即係你同佢講，哦，今次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啊等等，咁佢有咩反應啊？ 佢就話，哦，咁佢就咁，我哋因為合作咗好多次啦，咁其實我哋個交流就好坦白啦。所以佢就話，哦，你想寫首咁嘅歌啊咁樣。咁然後佢都會話，咁循循遞進咯，即係佢都會話。拉小提琴嗰位其实就係、是、即係你哋都会好记得啦，係因为其实我哋都嗰、那个位我哋都係觉得佢要被记住嘅、因为佢真係推到去另一个层次嘅。咁呢啲呢个係一丁諗嘅，就佢就觉得啊喺編曲上一定要咁样。咁然后佢话哇你即係由好湿套开始想开始到脱下了防备喎，佢话咁，所以我哋就都会好赤裸咁样讲我哋要点啦。咁同埋其实录音都会害羞嘅，因为我唱呢啲歌词啦，咁同埋其实都要 develop 嗰种想与你缠绵，即系劲晒声，然后要劲稳定，因为你劲晒声讲嘢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好多杂音同埋好多。 震震地 嘅，咁原来好难嘅嗰样嘢，咁然后咁我由深夜浪漫开始发掘嘅，咁然后咁佢都觉得其实呢一种细声几好听，咁就叫我系咁发展呢一样嘢啦。咁我录音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呢一个细声系一个难度，因为成首歌你细声得嚟，你唔可以净咁，你又要有感情，你要有翻少少气，即系。介乎于佢唔可以系真系气声咁唱咯，咁就揾不断咁样揾边个声唱呢一首歌最好听。 系咯，因为如果完全气声放松晒，又会有一种好似太气嘅感觉，即系死鱼咁。 同埋啲人会好攰噶，即系如果我成首歌都想，系会 上一百支落去，唔想啊，我唔想啊， 唱到蝙蝠侠咁啊 ，I'm Batman 咁啊。 系啊，会好攰咯，即系我又唔想啲听众耳朵疲劳，咁所以就要揾咯，系啊，真系要揾咁。 但系今次呢首歌，即系头先好似我咁讲啫，都话喺嗰个编曲上边比以往多咗好多乐器嘅运用，同埋都玩多咗，即系一啲真假乐器一齐都要做到唔同嘅层次。其实有冇话即系头先除咗一丁一开始讲嘅想层层递进之外，会唔会话喺当中亦都系几时开始想啊？不如我哋喺编曲上再做多啲啲嘢啦，咁样。 编曲上其实。一开始系 low-fi 先啦，咁都系电吉啦，都系 Nick Choi 啦。咁然后因为之前都觉得 Nick Choi 嗰个吉他好重 point 啊，咁然后佢都度咗段 line， 咁就由一开头电吉一种夜晚感觉开始，加 Enoch 嘅嗰个琴嗰几个 chord 嘅 loop， 跟住同埋一丁嘅鼓啦，其实佢都系处理得好好嘅，即系佢。可能有啲係三下，有啲係兩下咁樣去可能佢有一種心跳感嘅，其實都去用鼓去表達。咁跟住之後去到，我諗第二 part 就係由小提琴開始嘅編曲啦。咁佢就推到去一個高級嘅位置咯。我覺得其實係 high-fi 啦，由 low-fi 去到 high-fi。咁跟住前半橛係怕醜開始，然後後半橛就係釋放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上下上即系我当 part A part B， 咁系有一个对比喺度嘅，即系而佢哋都系一个相反咯，咁样咁而就系喺歌曲啊编曲啊嘅音乐上面嘅处理都会系向呢个方向，就系佢哋两个系极端，咁但系两样嘢都系呢一首歌嚟嘅，咁咯。 甚至乎推咗一個位置是突然之間個節奏轉變了，那個小提琴同埋有一個好電子的聲音嗰啲，哇咁樣一下一下咁樣，又會好似有個 variation 喺度，即推咗去一個叫做 climax 之外，亦都會有啲變化喺度咁樣。 係係。 咁喺頭先講即係唱嗰方面要揾咗即係不斷唔同揾自己嘅聲咁啦。咁其實到而家完成咗呢首歌，有冇覺得好似再拿捏多咗？究竟嗰個所謂即係細聲嘅特質係點樣？ 拿捏多咗，我覺得細聲錄音嚟講自己穩定咗啦，因為可能都真係不斷咁練習。咁然後就都覺得可以再試下唔同嘅嘢，但係同一丁合作就我哋 keep 住，其實每一次我哋都係以一個除咗真係自己好正啊呢首歌，我哋都好想每一首歌其實揾到一啲嘢，即係有一啲嘢俾人哋記住咯，係啦，即係當上次 Panda 就係個 beat， 我哋都會覺得我哋就係 keep 住要咁樣去不斷喺音樂上面揾到唔同嘅可能性，都係其中一樣自己想做嘅嘢。 咁今次想人哋記住音樂上面嘅會係 今次其實係個主題同埋個小題，即係個真言樂，係啦，我都會覺得都係一樣俾人記住嘅，但係最好都可以全部嘢都 記住，就梗係最好啦。 同埋呢隻歌咧，佢其實係一首可以好有來往嘅歌嚟噶嘛。我哋而家聽到就係女仔，即係 Gigi 嗰一 part 啦，但係其實佢有權可以係一首即係大家你來我往嘅一首作品嚟噶。 係咯，即係佢好似喺呢一個古仔裏邊有另一個 side 嘅 story 咁。因為呢一種感覺，我諗係因為大家會喺呢个故事里面呢首歌嗰、那个情感里面觉得係好似参感咗就係、究竟另一个人点样諗，因为喺个 MV 里面都係一路都见住你，但係就嗰、那个人係咪揸机嗰个呢，即係有一种咁嘅视觉㗎嘛，係咪其实就係一路由歌去到 MV 都有咁嘅諗法。 係都真係同埋都好想係唔係好有一种 privacy 嘅感觉，有一种真实感嘅感觉囉，上个 MV 都，因为你会觉得咁样似系两个人嘅空间多啲噶嘛？咁因为首歌个 theme 又系 just you and me 咧，咁所以如果你话拍个 MV 好宏大、好行咁样，即系可能换好多衫啊，场景好华丽，其实系唔啱呢一首歌个 mood。呢一首歌我就觉得佢其实咁样就啱啦，咁样咯。 咁以上要咁 private， 会唔会连拍摄嘅人数都尽量减到最少？ 都尽量减到最少，其实都尽量减到最少，就系、是、想攞嗰个字。自然感咯，系啦，咁都系揾啲信得过嘅friend 去帮手嘅，咁咯。 同埋你都加入咗一段浸浴嘅场面， 系，仲要摆好头， 系 好抢眼球啊嘛， 系啦，即系会有呢个情节放落去，你觉得即系点解会有咁嘅构思？ 因为就系嗰种真实感啊。咁讲真，你哋如果要前面咁要冲凉啦，咁我都觉得，我都觉得系要嘅，咁样，然后同埋嗰个头啊、妆啊，全部我自己搞嘅，即系我都觉得呢、這个咁先够真实啊嘛。 所以就即系围绕嗰种真实感，就幻想哦，如果真系同另一半去即係兩個人相處拍低嗰，會係一種點樣嘅狀態？就係諗住呢一樣啦。 同埋 MV 入面我見到一個彩蛋啦，就係佢攞住一本咧有重慶森林劇照嘅一本書咧。呢一個係純粹自己好喜歡呢部電影，所以想將佢放埋落去，定還是其實都同個主題係有關係嘅？ 其實因為可能我買到呢本日本版嘅重慶森林嘅書咧，覺得好靚啦。咁然後其實都好想同大家 炫耀，純粹想炫耀 啦。咁係啊，同埋我又好中意佢哋嗰段，即係咧王菲同梁朝偉嗰段又好正喎。咁我就覺得佢哋都好浪漫啊，佢哋呢一段。咁然後即係可能都係一樣。點樣講呢，有 relationship 嘅 props 係啦， 咁所以就有呢一首呢，大家啱啱聽過一首都幾叫做幾深入啦，係啦，即係由深夜變到深入嘅一首作品，關於前面啦，係啦，所以大家呢一首關於前面之後，亦都仲會有新作陸續推出啦，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啦。今日我哋多謝你啊， 多謝 ，thank you。 情话绵绵，爱。 之前听过有今日我哋嘉宾张曼芝嘅最新派台歌啊，一首甜嘅作品叫做《关于前面》啊，听日再见，拜拜。